代價來增加資本收入，質疑有政治目的。又批評政府在應對不斷攀升的能源價格方面不力，亦都不滿政府拒絕對因為高通脹而獲得高利潤的公司加稅，呼籲民眾參與下星期日由極左翼不屈法國黨發起的遊行。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同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连七个星期， 请嚟不同界别的领袖， 他们包括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童成、 新创建集团行政总裁马小祥、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潘家阳、张碧仪。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故宫文化在香港》， 主持冯杰、司徒元杰，请嚟中大文物馆副馆长许晓东，从故宫藏品了解中西艺术交流历史。 乾隆平定准部回部箭图是乾隆命郎世宁以及几位画师先画画稿，再将画稿送去法国，用了15年时间将16幅画进行雕版。 故宫文化在香港，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广播剧。 妈妈，我不要同条蟒蛇结婚啊！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咧系好崇拜蛇嘅，甚至 印度人食饭嘅时候咧系大排筵席嘅。 好多时印度婚礼咧都系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嘅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古 Sir 点名的是 话揾 MC 合作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睇到以往对方嘅一啲唱歌片段啦。就算喺有限嘅音响质素环境之下，对方都可以唱到靓声，令佢非常深刻。作曲陈台正，填词林夕。编曲住振东，监制舒文古巨基，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古巨基 MC 张天赋，自我安慰。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文化通识 free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朝嘅广东广西啊，翻翻嚟老店啦吓，咁啊有两个钟头同大家倾，真系广东广西啦，讲股讲金啦。咁啊，首先睇提大家先，而家天文台咧就发出黄色火灾嘅危险警告嘅。咁啊，今日咧就坐喺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马恩赐之外咧，仲有詹益光啦，亦都有冯天乐嘅。 大家好， 大家好。 咁啊，你听到冯天乐个名字都知道今日讲乜噶啦，啱唔啱啊？咁佢拣咗个题目咧，就叫做近代中国啊，唔系讲外国名人嘅罗曼史。咁呢个题目咧有几样嘢要首先澄清嘅。首先我哋讲近代咧，即系清末啦。我哋又因為近代呢個咁嘅歷史嘅劃分咧，馮天樂相信都知嘅，即係係西方開始嘅，中國你冇嘅，喺中國史書都揾唔到近代呢兩個字啊，冇呢樣嘢嘅。咁咧就一定係西方搞歷史嘅人開始，咁而搞歷史咧就其實即係於是有分咧，即係古代啦、遠古代啦，咁然之後咧又中古啦，咁一路落嚟啦，咁然之後咧就係近代啦，近代又到現代啦，現代又到當代啦嚇，咁呢啲咧即係呢啲咧都可以講一節嘅喎，你話 代代平安， 係冇錯， 係嘛？咁所以近代咧通常指即係。由於點解要講近代呢，我個人的意見啫嚇，咁啊聽下馮天樂或者詹益光有咩睇法啦。就係話咧，因為個社會變得好快，即係譬如你可能咧，成個歐洲咧，由呢、這個羅馬帝國滅亡啦，大約係四至五世紀啦，一路去到咧1200多年十二世紀開始咧，都唔會有分話咩古代啊、近代啊、現代嘅，因為差唔多冇乜點變啊。即係嗰個社會嘅制度啊，經濟生產嘅方式啊，冇乜點變。但係點解而家會分近代呢？就是、因為咧，你去到工業革命咁嘅時候咧，哇，完全唔同曬，同以前農業社會嚇。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大約，如果西方嘅計法咧，就大約係15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咧，就分近代啦嚇。馮天樂有咩睇法？ 嗱，我都覺得係咩叫近代咧？本身就係有都幾得意嘅，即係唔同嘅學者咧都有啲唔同嘅界定嘅。就一般咧，譬如我哋睇，譬如蔣廷芳咁樣嘅，即係中國近代史大綱嗰啲，佢就會通常以鴉片戰爭啦，即係1840年咧開始咧。但係有啲咧可能推演得更加早嘅，喺我印象中，譬如李定一嗰啲咧，有時佢會推演到係利馬鬥來華，即係所謂西學東漸 啊，仲早都有啊， 仲係遠啲係啦，越講越 早都有， 係啦，過分喎， 係啊，越講越早啊， 大佬800多年，唔係我同意兩個劃分嘅啫，一個咧就頭先你講啦，蔣廷拔講呢個1840年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中國真係幾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始啦，咁你由嗰度開始一路到而家咧，就可以講係一個近代啦。咁而1949年之後咧，就屬於現代或者當代咯，因為即係共產黨執政之後咧，中國社會啊各方面又大變啊，又唔同咗啦。好啦，咁如果你話去到另外一個你劃分都得，就係、是、晚明去到清朝。係 啦，晚明啦。 去到清朝咧，我覺得又係一個社會大變，即係話你嘅你點樣歷史咧點樣劃分代咧，就係話你一定有一個大變嘅你個年份嘅大變。咁你當然啦，利馬鬥來華你都可以話有變嘅，但係就未即係個影響唔係咁大啦嘛。啱唔啱啊？ 我哋中國歷史上咧，通常咧就按朝代嘅興衰嚟定。但係咧，自從近代咧，西方嘅學者傳有，西方有一套理論咧，就係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第三帝國。嗱，羅馬有咁樣，德意志有咁，法蘭西都有嘅。所以咧，佢哋就好容易派嚟中國，派俾我哋嘅，要我哋對號入座。咁嗰個近世咧，最早啊數到宋朝嘅。啊，就係、是、宋朝咧，佢又俾個名佢，叫近代嘅前期。咁呢啲咧，外國人講呢啲咧，佢有佢理論根據。 咁西呢、這個西方人嘅思想習慣、 啊，你研究你可以跟佢嘅， 一定要劃分嘅、啊。中國就少啲呢樣嘢。 但係我哋今日要收窄佢啊嘛。 係啊， 你由宋朝講到而家，喂，三粒鐘、五粒鐘都講唔完啦，係咪？ 要逐逐 走。咁我哋而家點定啊？阿馬老師。 馬老師，我咁咪就係買部分可以講咩啦，即係本清晚清啦， 晚清好啊， 可以由即係 晚清好啊， 梁啟超啊之類講嘅啦，即係我都始終覺得係1840年之後係第一個時間會短啲，第二咧亦都有一個重要嘢，就係要揾詹益光講下啦。因為其中我哋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啲名人唔使拗啦嚇，即係 出名就得啦， 係嘛？冇名嘅我哋都唔講啊，係咪先？ 冇錯冇錯， 羅曼史啊，咩叫羅曼史？ 呢、這個問題咧好啊！嗱，我哋一般人咧講羅曼史，成日以為佢係羅曼史嘅歷史啦，非也喎！原來呢個羅曼史由英文 romance 嗰度譯過嚟嘅，你應該羅曼史嘅啊！咁咧，但係好多人以為歷史，其實佢唔係歷史啊！咁我哋成日睇咧就睇咗個狹義嘅， 讲爱情嘅就浪漫啦。其实讲爱情未必浪漫嘅，有阵时咧唔系咁浪漫。 我大 佢本来嘅意义咧，就系浪漫咧，即系浪漫主义，又叫译为浪漫。咁佢其实系同嗰啲古典主义咧相对，古典主义咧比较拘谨保守，跟翻嗰个制度啊社会现实，少讲个人。但系浪漫咧就系个人为主，自由奔放，抗衡呢个时代啦。我有呢三点啦，个人 系 自由，抗衡时代。咁你睇到咧，我唔知两位准备成点。我哋睇到嗰啲名人嗰啲浪漫嗰面咧，好多都具备呢啲特质噶，系咪啊？嗱，我先。抛砖引玉啦，两位专家面前吓， 冯天乐， 我同阿 詹 Sir 学嘢 啊，今日上堂啦，今日 我同阿冯博士学嘢啊， 听古仔过嚟， 我哋攞第一个讲下先啦，梁启超 系啊， 梁启超佢系革命人物啊，佢突破时代唔使讲，但系佢喺爱情生活上高咧，佢有冇咧？啊，呢个有个疑问， 唔系呢度要我唔好意思啊，打断你先，我觉得要加强翻一个所谓背景咧，即系点解？中國呢個浪漫史唔同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啊，中國傳統咧就叫做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嚟嘅，尤其是所謂識字嘅人啊，讀過書嘅，即係今次我哋講嗰啲咧就唔係啲文盲嚟噶啦，你哋講文盲嗰啲浪漫史，我哋即係歷史冇乜記載，我哋講名人啊，名人大部分咧一係家底有家底嘅，一係讀過書嘅人， 冇錯， 但係讀過書嘅人一樣係父母之命喎，最典型係胡適啦。 系嘛？ 因为通常 系 啊，同埋嗰阵时候嘅即系社会背景咧，就系啲人嘅预期寿命咧就唔系好长嘅。即系一般嚟讲咧，女仔咧去到十三四岁啊，即系佢开始有生育能力啦，即系有经期嚟啦。咁咧，父母咧就可能安排佢。咁啊，再早嘅指腹为婚添啦，嗰啲我哋唔讲啦吓。咁就已经安排呢啲女仔揾一个即系揾夫家啦，所谓。即係譬如我哋講到，我哋今日唔講噶啦，《浮生六記》啊、《雲娘》啊，諸如此類嗰集都係噶，甚至咧男仔都係噶，到咁上下咧，佢又幫佢揾，即係屋企就會幫佢喺度睇啦，睇下對親事啦。因為點解咧？你唔早，你唔快咧，分分鐘娶唔到老婆喎、啊。你啲名門小姐唔嫁你喎、啊，你明唔明？即係所以咧，嗱，我哋有一個咁嘅社會背景啊。點解浪漫喺嗰陣時嘅中國啊？即係所謂近代中國裏邊。咁多呢啲古仔咁多嘢咧，就係話，因為一路直至到近代咧，大家男都即係婚姻啊，基本上都係家庭作主嘅，甚至你去到民國名人胡適呢啲咁嘅人都有，毛澤東都有啊， 魯 迅都有， 郭沫若都係啊， 好多都係噶，即係屋企幫你做，因為我哋講嗰啲都係屋企有啲名望嘅人啊嘛，咁所以咧喺咁嘅即係咁嘅背景底下咧，知唔知剛講到所謂點解個人咁重要咧？就話佢要擺脱呢樣嘢。所以咧，某個程度你話中國嘅浪漫史背後咧，其實對好多女人唔住嘅，因為係啊，真係噶，唔好淨係欣賞啲浪漫啊！嗱，你諗下胡適就係最好噶啦，即係 佢算好噶啦， 佢算好 噶啦， 一路 keep 住。 你睇下嗰啲朱安嗰啲幾慘啊，即係魯迅嗰啲啊， 魯迅 郭沫若嗰啲仲慘啊，嗰啲華嗰啲。 阿胡適你要留意喎， 佢行房喎，佢又生仔喎， 啊、 生完之後就你屋企即係幫我即係。 佢最衰仲要郭沫若，佢寫篇嘢笑自己老婆啊嘛，張瓊華跟住黑貓啊嘛，我訂貨。我隔住个口袋，我要白猫，结果攞咗只黑猫俾我，话佢老婆有猩猩鼻啊，咁样啊，夺去咗个童贞啊，哇！即系啲人咁样讲嘢，真系好离谱。 呢啲系 你甚至我哋一家讲到一啲所谓名人好令人羡慕嘅浪漫事咧，就唔好忘记喺佢哋嘅古仔后边 个背后 系有一啲好凄凉嘅，俾人哋安排咗嫁嘅。而呢啲人又即系嗱，你话佢即系唔系好识字，追唔上现代思想系嘅。但係某個程度咧，佢哋好忠心耿耿嘅喎。佢嫁咗入去，佢真係守啊！ 你睇我哋離婚率幾高，幾嗰陣時啲女人幾忠心。 嗰陣時，冇離婚呢個諗法㗎，係叫休妻啊！有冇啊？冇啲咯。 唔係，如果你講對女性唔住咧，即係歷史悠久啦。自從男性社會之後咧，我諗兩三千年嚟咧，對女性啊都係唔公平嘅。係啊，咁呢個將來有機會再講啦。女性主義咧， 我嘅意思即係下次補充啊，阿詹哥講啊。话点解 一講到浪漫史，第一樣你講就話要重視個人咧。係嗰陣時嘅新咗係新思想嘅人啦， 冇錯， 梁啟超啊，諸如此類啦， 全部都有新思想 啦。更加啦，佢啲翻書仔嚟嘅， 係啊， 咁早就走去美國夏威夷讀書啊，更加啦。冇， 不過我想補充一樣咧，頭先阿胡適咧，大家都講胡適嗰段婚姻咧，大家彼此同一而終咧，夫妻相敬如賓咧。固然是这个是事实，但还有一样东西，胡适呢在他的中年以后曾经呢同一个美国的女士呢就写了很多情信给人的，直至到呢胡适死后呢这位女士将信送回给胡家，说这些信是胡适写的，你们的财产送回给他。那时胡适的老婆呢，哇，哎呀，佢一两咧，佢就以为自己两公婆咧好，喂，好恩爱噶嘛，佢钳得住胡适。 你识睇咩？吓，胡适老，我唔知喎，胡适老婆识睇咩？ 唔识，唔识睇。 英文噶啦， 唔使睇嘅喎。 吓， 唔使睇，你知系乜就得噶啦。 唔系嘛？ 识睇仲好啲啊，唔识睇啊仲大件事啊。 女人嘅啲第六感好犀利，睇得好准。 好啦，咁啊，即系嗱，第一就系回应下，知唔知刚讲诶个人啦。第二系乜嘢啊？ 第二咧，佢要突破， 系 佢要突破个时代啊！ 嗯， 呢个好似一者嘅两面啦，系、 嗯、 嘛？但如果你讲以前咧，系喺嗰个古典主义嘅时代咧，嗰、那個、突破时代咧，就系、是、以建制啊，或者以制度啊，以公开嗰个形式嚟突破，嗯、即系改朝换代嗰啲。但系而家唔系，系个人去做，吓、 嗯、 咁、啊、呢个咧，即系我哋讲罗曼史咧，要注意到咧，佢哋系唔系表现出呢啲特点咧？咁当然我哋冇需要话完全跟呢啲嘅，因为呢啲咧。是文学，我们说从那个严的角度去讲文学的一种的流派、 嗯 啊、但是两情相悦呢，哪个你什么流派啊？ 或者什么啦、啊、冯天乐由梁启超开始讲的东 西。好啊，咁其實咧，梁啟超咧，佢都幾有福氣嘅。佢個太太咧，即係佢個正室咧，其實係官宦人家嚟。梁啟超其實冇乜錢嘅，農民出身嘅。但係佢太太咧，佢嗰個爸爸係順天府尹喎。咁佢個即係佢個太太咧就李慧仙啊，就大過佢四歲嘅。李慧仙嘅堂大佬咧，呢個李端勳咧，做到學政嘅，做到刑部侍郎嘅。咁佢係維新派嘅人物嚟嘅。佢就係睇到梁啟超，哇！嗰啲文章。咁好嘅，我要將個唐世會嫁俾佢啦，所以我好羨慕嗰個時代，即文章寫得好就有老婆啊！咁咧就 王國維都係啦，做咗大學教授嘅大學。 嗰陣時候，梁啟超可以16歲啫喎，中舉嘅時候16歲嘅啫 喎，仲啊即係中舉人 好犀利啊，大 好厲害啊！仲有咧，就梁啟超真係一貌堂堂嘅， 你 嗰個時代留低啲相， 啲相啲相。 麻麻地， 系啊， 你啲標準好高， 審美標準誒犀利， 標準好高， 同清朝唔同。 但係梁啟超肯定有魅力， 有 魅力。 杭州第一美女，我睇嗰啲黑白相，普通嘢嚟嘅喎。 係啲相影得唔好啫。唔係，另外仲有阿馬 Sir 咧，你要求好高，但係你非常浪漫。 係啦， 係啦。咁但係講翻梁啟超啦，梁啟超咪由頭到尾一個老婆。 梗唔係啦，有妾侍嘅，咁啊， 咁冇所謂，我妾侍反而 嗰個係即係咁婢女咁，即係陪嫁過嚟咁啊，順便即係姓王嘅，咁啊，但係佢又 嗰個時代冇所謂 嘅。佢老婆點解叫賢內助咧？因為佢我講過啦，頭先即係佢老婆啊，嗰個唐大佬啊李端勳咧，佢成日做主考官嘅，咁梁啟超咧考唔到啊嘛，咁咧於是咧，佢個唐大佬啊，即係話喂，即係我啊，我要幫你通下關節喎。我認識都係翁同和喎， 嚇 佢做主考，不如我啊，嗱佢個大佢好正直嘅，佢為人，但係佢太想幫阿梁啟超啦，所以佢一時諗歪咗，咁啊即係暗示俾梁啟超講， 官場都慣， 係啦，即係我因為我係預先泄漏個試題俾你，咁然後阿梁啟超咧冇出聲喎，即係其實就真係想默認。然後翻去就同自己老婆講：，李唐大佬啊，通水俾我。佢老婆即刻就責難嘅，即係話你就算你贏咗，你都唔輕香啦。我寧願你輸，你都要靠自己實力考。咁然後咧，佢就之後就揾翻嗰個唐大佬講，就話啊，其實李大人一向都鐵面無私嘅啦。咁啊，大家聰明人啊嘛，一聽即係你已經暗示叫我唔好通水俾你。咁最後梁啟超都係落底嘅，因為佢喺嗰個考試嘅時候就寫咗策論啊，即係中論時事，即係話應該要維新嘅啦，朝廷太守舊。咁你結果唔啱聽。你用八股取 正確， 佢是，但呢個咧，仲有樣好得意嘅事，我睇過啲梁啟超嗰啲書信集咧，咁佢流亡海外啦，去到檀香山，有個女仔咧中意咗佢， 係 一個華僑嘅，好有錢嘅華僑個女嘅，叫做何慧珍啊，呢個咧就係識廣東話嘅。 因為梁啟超咧，佢就原本就唔識普通話嘅，即係唔識官話嘅。第一個太太呢個李慧仙就教佢普通話。 哦。 第二個呢個何慧珍直情識英文法文。 唔係李慧仙咩人啊？ 佢北京人嚟嘅，正宗北京人嚟嘅，係啦。咁所以佢啲官話就講得掂，係啦。因為梁啟超淨係識粵語嘅啫。亦都唔識英文，亦都唔識官話。 我知康有為講到亂曬大陸， 冇錯啦， 冇人識聽嘅。去到 梁啟超嘅啊，江瑞仔都聽唔懂啊。 係 江瑞仔 冇錯啦。 佢學係後尾去咗日本先學，佢老婆去日本教佢 嘅。 咁呢個何慧仙咧，真係對佢一見鐘情嘅，因為咧何慧仙就負責 何慧珍， 何慧珍， 何慧珍， 李慧仙， 何慧珍係 梁啟超專中意曬啲叫做阿慧嗰啲嚟。 因為佢個書信有講呢樣嘢，佢咧就話咧。本来见佢个打扮咧，都好似个村妇咁。佢话但系佢当我做翻译，我批判呢个慈禧专制嘅时候咧，我回头一望佢，佢话双目炯炯有神，绝一好女也咁样写，即系绝一好女也。然后佢就佢翻译都好好。然后咧，完咗嘅时候咧，仲同佢讲，我十分敬爱先生。 嗯， 虽然僅愛而已，此生或不能相遇，唯有奇珠來世。哇！然後就話 呢個係阿梁啟超寫嘅， 係啦係啦， 係當然啦， 係啊係啊，佢寫 好浪漫嘅寫法啦。 係啦，佢話我不如我就你可唔可以俾翻張相我做紀念啊？咁然後梁啟超梗係唔識答嘅啦，當場就好，佢話我都心動。喂，呢件事竟然係寫俾自己嘅正妻睇， 係 作為家書，然後佢就話， 即係喺呢個喺嘅呢個美國喺美國 原即寫翻喺美國發生嘅呢件事就寫翻去即係。喺国外啊， 寄翻嚟系啦系啦系啦，澳门 以前啲女人都好大方嘅。 系佢仲 要睇你睇《睇浮生六记》都系啦，即系云娘话自己身体孱弱啊嘛，不宜即系不宜怀胎啊嘛，于是咧带个老公就去上啊嘛，就诶唔得，你哋即系吓沈家无后唔掂噶，你一定要生个细路啊。咁可能佢我自己身体又唔好，于是咧就带个老公去，你拣啦。你揀翻即係大家合眼嚟做設施咯。 呢啲係受制於嗰個時代啊，無後為大。 即係某個程度佢都係洗腦咗嘅。 洗咗腦，洗咗腦。 啲當時嘅女人啊， 呢個唔公道嘅，我覺得嚇，我覺得唔公道。 即係一般都接受咗㗎啦。即係而家即係 焗住啦，係嘛？ 即係等於你 即係我哋而家要接受咩咧？ 即係你即係叫做只求不求天長地久啊嘛！而家都慣㗎啦。哦，戀愛分手好普通嘅啫。 而家咧， 古代唔得了嘅大佬。 我真係好羨慕佢，佢點樣咧？佢就話：喂，佢話嗱，你我咁即係真係俾翻張相佢做紀念啦。然後呢個女仔咧，就整咗兩把扇啊，親手就縫製俾佢，即係好似定情信物咁。然後咧就甚至乎咧就呢個梁啟超話：哇，真係好得不得了！佢話我都動心啊，我心如鹿撞。 梁啟超有冇講兩把扇嘅象徵係乜嘢？ 佢又冇講。 扇啊，喺我哋傳統送扇俾人咧，同西方人送手巾一樣，say goodbye 啊，講拜拜。扇咧就點樣？抽扇就見捐咧。天氣一涼咧，你扇就收埋啊！佢咁樣意思啊！阿梁啟超咧，佢自己寫嘅時候咧，好浪漫嘅，人哋對佢好萬分羨慕，然後寫俾老婆，喂老婆，人哋羨慕我，我都只係動心咋咁。喂， 佢仲要結婚掛扇俾個老婆喎，佢真係犀利喎，佢真係呢啲個定情信物嘅俾佢。 而家唔得啦，而家 可能咧咁 啊，女朋友邊度得啊？你話唔動心啫，佢信你先得㗎，信你係假啦。 唔係佢都動咗心。 佢有解釋佢有動心嘅原因，佢話嗱，佢話我得到你。我哋識咗官話，但係我識官話只可以辭聘於國內。而家有埋呢個慧珍幫個手，我識埋英語，我就可以辭聘於地球。所以你為咗我都覺得娶咗佢都係對我事業有益。 我想問一下梁啟超喺日本有冇咩嘢謠語咧？因為佢係學埋日文噶嘛，據講 我就真係唔知。 佢坐船去日本，喺日本住咗幾年咧。掌握咗日語嘅喎， 佢識日語㗎，係啊， 佢識。但係究竟幾流利真係唔敢講，因為我知道好多，我唔記得咗邊個，即係流亡去日本嗰啲咧，其實基本上都係用漢字溝通嘅啫，大部分都係 手寫， 係啊， 書寫。 好似孫中山啲日文都唔得嘅， 孫中山都係同阿宮崎滔天咧，都係手寫嘅啫， 係啊，漢字溝通啦，所以你嚇唔一定去過日本嗰啲日本就一定好嘅，香港都係啦，唔係就算你譬如好似鄧小平啊， 香港日文精人。 周恩来嗰啲去到法国，学得几多法文咧？朱德嘅留学德国，冇乜唔识好少德文嘅。 周恩来肯定好啦啩？ 佢同佢 周恩来有一段浪漫。 罗曼史 嗰、那个张玲嘅嗰 个，系嗰、那个唔讲啦。咁啊，好啦，继续讲埋梁启超少少先。 咁呢个何呢、這个何小姐真系对佢好好，佢甚至话即系我唔计较名分，我非君不嫁。哇！你谂下一个有钱女，又系读翻书，又 留 仲留佢入，系啦，仲 后生啊，好后生， 仲留佢入教会， 杀晒。 跟住嗰日佢真係好有定力，梁家超話唔得嘅，佢因為我咧，我同阿譚志同咧曾經承諾嘅話，我哋要鼓吹一夫一妻，係嘛？咁、所以我點能夠立妾咧？但我覺得中間有啲事解釋唔通，因為後來佢我都講過啦，佢都仲係有個妾事嘅嘛，佢立咗佢話啊，我已經立咗一個，我唔可以咁。但係呢個好似藉口，但係呢個真係中，佢真係對佢好痴情嘅。過咗十幾年之後，到啦民國成立咗佢做司法總長呢、這個梁家超啦、因為何小姐又係不遠千里話啊，可唔可以逐秦晉之好？ 哇！ 佢又 咁啊，好浪漫喎！ 系啊，真系到就等到呢、這个即系佢嘅正妻李慧先死咗之后，佢亦都再继续揾佢，希望喂咁你而家你嗰阵时话有老婆，即系冇老婆得唔得啊？即系最后梁家超系要不断避而不见，然后佢先至能够花于泪而别嘅。即系你谂下佢痴情到几好咧？所以我 嗰时真系 话梁启超， 即系又冇手机又冇电话系嘛？ 佢仲要坐船过嚟啊！ 咪咯，几远啊？搭飞机都远啦。 好啦，咁啊呢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咁咧就听听呢个新闻十点半之后咧，听完新闻之后，继续再讲近代名人嘅浪漫史。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零加三检疫安排目前是最恰当的安排，当局会继续秉持科学为本和精准抗疫原则，合适时候推出合适措施。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说，无可否认过往的强制检疫或多或少影响海外旅客来港和港人外游的意欲。香港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政府明白商界对放宽防疫政策有很大期望，但必须审慎平衡风险，否则疫情一旦反弹将会令到大家得不偿失。他指出，零加三是在风险可控情况下，维护民生活动和香港竞争力，尽量给予社会最大动能和经济活力的措施，为商界人士带来便利。各项国际赛事活动和音乐会等亦都相继举行，让香港重振多姿多彩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竞争力。南韩同日本表示，北韩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射程大约350公里，高度50至100公里。南韩军方话，北韩发射嘅系短程弹道导弹，批评北韩严重挑衅，损害和平。日本话，北韩发射嘅可能系潜射弹道导弹，正系分析细节，强调唔能够容忍北韩嘅行为。北韓早前警告美國列根號核動力航母戰鬥群在半島水域重新部署，正是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又說導彈試驗是一項正常和有計劃的自衛措施，目的是保護北韓的安全和地區和平，免受美國的直接軍事威脅，並未損害鄰國和地區的安全。南韩新增176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9名患者死亡。单日新增感染个案较前一日减少1777宗，连续两日少过20000宗，重症人数增加18人至305人。随着呢一波疫情消退，政府放宽防疫限制，但警告冬天可能出现新冠同流感双爆发，呼吁更好保护弱势社群。柬埔寨警方搜查首都金边一个网络赌博据点，至少267名的外地人被扣查。

翻翻到今朝嘅廣東廣西啊！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有阿馮天樂博士啦，有詹益光同埋馬英智。 大家好， 大家好。 咁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天文台仍然發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啊！咁啊，亦都要預先講講啦。咁啊，香港電台廣東廣西只有 Facebook page 係歡迎大家留言嘅。咁另外十一點我哋就開放嘅電話，你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咁頭先又講到梁啟超啦。咁其實仲有一點嘅。而家預先可以講嘅，就係話咧，即係知唔知剛講到咧，民國啲浪漫史咧，真係有一個字咧，不能不提嘅，就叫做痴，痴心又得，痴情又得，真係嘅。咁啊嗱，頭先都講過啦，嗰位何慧珍小姐係嘛，對梁啟超好痴情。咁啊，但係梁啟超咧都參與過兩單嘅喎，不如例如佢算唔算係佢學生啊？徐志摩都算係嘛？ 算。 係。咁啊，徐志摩大家知道啦，或者阿馮天樂講講啦，唔好我講啦，真 係。徐志摩佢原本係叫徐章咧，咁但係後嚟呢個名啊比較咬口，咁叫徐志摩。徐志摩咧嗱，又係我講民國點解我咁中意，一寫文章好又係有老婆嘅喎，啊，咁佢咧就阿張公權咧就哇，即係睇過佢啲文章寫得咁好嘅。啊，咁啊，之前咧又系高官嚟嘅，张公权啊，张君迈嘅嗰个家族，大家都知啦，政商佢都捞得掂。佢就喂，不如我哋将个妹啊张幼仪嫁俾佢咧。咁啊，徐张好啊，即系呢个徐志摩个老豆啊，即系我哋一路叫徐志摩啦，即系好正喎。咁啊，咁但系当然徐志摩咧就浪漫主义嘅，系嘛？咁佢觉得哇，呢盲婚哑嫁，但系佢又唔够胆反抗啦，系嘛？即系好似胡适咁啦， 系 唔得？大家睇到张相咧，佢就讲咗一句。土包子，鄉下來的土包子。其實張幼儀就唔係真係咁差嘅， 係啊， 只不過咧就冇佢其他嗰啲後嚟結識嗰啲女友咁有豔光啫，係咪？ 唔係，其實成就好嘅，即係你睇翻即係成主魔死。 張幼儀好了不起嘅， 了不起 嘅。 不過呢個 好了不起，呢個 講埋呢個先，講埋呢個。 咁咧，咁結果咧就已經同佢都生過兩個小朋友，但係竟然咧到佢第二次懷孕嗰陣時咧，因為嗰陣時咧就已經係移情別戀啊，因為徐志摩咧嗰陣時25歲咧就已經中意咗18歲嘅林徽因， 係 啊，因為林徽因咧佢老豆啊林長民咧又喺北洋政府咧做到司法總長嘅，亦都係同阿即係都同阿徐志摩好傾得埋嘅，好玩嘅地方係咩咧？佢哋竟然模仿一男一女通情書喎，即係呢個林徽因嘅爸爸就做男主角。徐志摩就扮成女朋友咁同佢通情書用咁樣話咁樣嘅文藝活動都有嘅， 係 嘛？非常之有趣。 咁咧，你話佢天真就得。Sometimes 大意， 即係嗰陣時啲人真係幾好 自我咯。呢啲就係浪漫咯。 係啦，你唔好以為佢做官嘅就好有價值，其實佢都有佢平民化嘅一面。咁於是咧呢、這個。已經好冷酷啦，咁於是林徽因咧其實都有動心嘅，咁但係佢就話、喂，你唔能夠喺兩個女人之間唔做選擇嘅喎，即係你要是但對一個女人負責，咁啊徐志摩就哦好簡單啫，即刻斬攬，我同佢離婚，咁啊張又叫首先就叫阿張幼儀喂你落咗個細路佢啦，張幼儀話好危險嘅，好危險。搭火车都成日有人撞死咧，咁你咪唔搭火车咧？哇！即系无情到咁嘅徐志摩可以系啲 咁，啲才子型嘅人系咁噶啦。 即系佢中意起上嚟，佢真系爱到你死。但系佢一嫌弃你咧，佢就可以。咁但系呢个张幼仪都万分悲痛之下，都即系跟翻个大哥啦，即系呢个张公权。咁然后咧，佢都决定同佢。但系呢个原来呢个离婚协议啊，徐志摩即刻就提出啦。即系等佢落咗之后咧，原来呢个就系咧。中国即系进入近代以嚟第一份离婚协议，原来就系徐志摩呢件事定出嚟， 好有创意， 系啊， 即系法律都未有， 未有噶， 未有啊，系啊，即系未有离婚法， 咁啊以为林徽因会接受啦，系咪？哇，我做到咁彻底，如果今时今日都嗰啲人多数都满意，因为林徽因佢多愁善感之人嚟嘅，因为咧佢嘅妈妈咧就系受林长民冷遇嘅。因为林徽因嘅妈妈系一个文盲嚟嘅，唔得宠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又觉得哇，徐志摩虽然我中意佢啫，但系佢咁决绝嘅可以对自己老婆，咁喂佢浪漫过后，可能佢对我都唔系咁咩嘅啫，又唔够安全，女人又唔容易把握嘅心理啊。佢好中意你，不过佢好理性，佢理性战胜咗感性，佢又觉得唔好啦，所以咧佢就克制住，就同呢个徐志摩就保持呢个距离。 系 咁嘅情况之下咧，徐志摩咁佢唔会一棵树上吊死嘅，系嘛？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又即系 唔係，你使唔使講到佢追林徽因追到去劍橋啊？ 哇！呢、這個留翻阿詹祥補充下啦，我一份講曬。 係啊，好啊，好啊，詹祥。 唔係，我想補充 呢個痴情噶嘛，我提出即係咩叫痴咧？嗰陣時真係。 係啊，林徽因咧好，即係雖然佢都欣賞阿徐志摩啊，但係咧林徽因本人咧亦都係一個才華橫日嘅一個文學家，亦都係一個辯論家。佢系能说会道嘅，因此咧喺林徽因身边啊，系不少嘅一个群下不二之神嘅，好多人追求嘅。所以咧，最后咧，佢就系唔拣啊徐志摩嘅。佢我觉得嘅林徽因系好聪明嘅，佢拣咗一个咧同阿徐志摩咧嗰个性格才情咧截然相反嘅，嗰、那个就系梁启超嘅公子啦。据讲啊，梁启超嘅公子咧，比较咧就系单纯、好率直嘅一个年青人，好淳朴，唔系咁擅长咧，唔系好似啊徐志摩咁样咁有才情、咁有诗意。同时咧，徐志摩呢个人啊，喺追阿林徽因嘅时候咧，阿林徽因咧就同埋佢老公一齐就去剑桥留学啊嘛。咁啊，徐志摩喺呢个时候咧，虽然追过去啫，同时。佢有咧，因為佢歡送過印度詩人啊泰戈爾啊，咁啊認識咗咧清華嘅一個學生代表，就叫凌叔華。凌叔華咧就啱啱廿歲到啦，啊係咪好似廿歲？咁咧嗰個時候咧，佢哋兩個咧就係又係嚟玩呢種咁樣嘅情，即係情人遊戲啊！啊，佢啊同阿張幼儀嘅父親通過信咧，咁呢一招咧用喺凌叔華身上，咁大家咧就以兄弟相稱，以知心相稱，但實質上咧背後係存有一啲嘅愛情嘅成分嘅。但係後來咧，徐志摩咧就將呢一條線咧就中止咗，就愛嚟發展咗，因為林徽因拒絕佢啊嘛，咁佢就去發展咗咧。就是去同呢个陆小曼呢嘅来往。咁但係同凌叔华有冇来往啊？有嘅。直至到凌叔华呢係俾人追上啊结婚啦。咁佢就同凌叔华呢就终止咗个爱情线。但仍然有交往嘅。我哋睇一件事呢，徐志摩啊写咗好多日记。呢啲日记呢佢係随身携带嘅。佢要去第二度呢，佢交俾边个代管呢？就是凌叔华，这个是文坛公案来的。后来徐志摩日记是不齐全的。里面哪些东西不见了呢？就是有关他日记里面写他心目中的各个女神啊，留下的印象啊，包括对人家的评价等等，包括有写凌叔华，有写林徽因，有写陆小曼的。咁后来并没有全部公诸于世。 系啦，咁啊讲翻咩啦？讲翻佢同陆小曼嗰啲嘢啦，冯天乐。 陆小曼呢个咧又好有趣，所以陆小曼咧其实佢都系出身即系大家闺秀啦。咁佢爸爸呢个陆定嘅，佢除咗系做高官之外，佢仲创办咗呢个中华储蓄银行啦，即系衣食无忧。不过咧，佢嘅爸爸就唔及得阿林徽因嘅爸爸咁有远见嘅。林徽因爸爸咧就即系。好有意識咁栽培自己個女嘅，讀多啲書，做多啲學問啊，去甚至去歐洲去識學啊各樣嘢。佢就唔同嘅，陸定咧就覺得淨係想將自己妹培養成為一個名門交際。嗱最緊要咧就係嫁到個好老公，嫁到個有成就得噶啦。即係佢就唔係咁著力培養，佢一定要即係上大學啊、自學啊呢啲咁嘅嘢。所以陸小曼咧，佢咧雖然都係天生都婀娜多姿，好有豔光嘅，但係咧佢咧就唔及得。这个林徽因咁上进，咁佢咧就佢最威水嘅时候咧，佢就系做呢一个顾维钧嘅翻译，因为佢识英文同埋法文啊，而且佢画画都叻，咁咧佢有一次应对得好有趣嘅，有个法国嘅将军咧就嚟到，咁嗰阵时咧中国啲士兵操练咧就唔够整齐，咁然后呢个法国嘅将军就嘲笑就话啊，你哋嗰啲士兵啲操练同其他国家唔同嘅啲步伐，咁咧然后呢个陆小曼即刻对答就话哦。因为佢见到将军你呢个大英雄咧，佢忘记咗点样步操嘅，太崇拜你啦！咁既维护到国家尊严又冇得失，呢个客人咧吓，佢非常之聪明。咁但系呢个陆小曼咧做咗三年呢、这个咁嘅即系 顧維軍嘅顧問嘅秘書之後咧，佢、就已經係迷戀上咗武場嘅生活咧、哦，即係無心向學啦，即係覺得哇，原來個個都吹捧我咁多男士邀請我跳舞啊，有咁多好食好藥，咁使乜咁努力啫？係咪咁？所以佢就冇讀大學咯、哦，即係讀完中學就算數啦，就甘心咧就做交際應酬嘅工作，亦都好樂此不疲。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陸定都冇意見咧，咁就後來就將佢嫁俾咧呢個高級軍官啊，就叫做黃庚啊。黃庚都好犀利㗎，佢幫個孫傳芳手做上教，亦都喺國民政府後來呢、這個即係蔣介石北伐成功咗，亦都委任咗佢咧做税警團團長嘅。佢亦都係西點軍校畢業嘅、即係佢係艾森豪威爾嘅同學嚟嘅，呢、這個黃庚。但係黃庚佢雖然佢有文化。亦都係英雄一個，但係佢個缺點咧就係工作狂嚟嘅，即係佢咧就一至五都做嘢，淨係禮拜六攞出嚟陪老婆。咁陸小曼就好活躍，哇！佢你陪下我啦，我喂唔得閒啊，你叫阿志摩陪你啦，我同阿志摩好老友嘅，同阿徐志摩好老友，你幫我照顧下我老婆啊，帶佢去玩啦、啊。 錯啦，哇！呢個真係男人千祈記住， 徐志摩個道德，你知佢道德感唔係咁強，佢定力又唔係咁強。陸小曼已經浪漫啦。徐志摩又浪漫，仲要成日一齐出去玩，咁结果咧，嗱呢件事点穿煲都好得意嘅，因为头先我哋讲到林淑华啊嘛，林淑华同徐志摩有书信往来，徐志摩个爸爸咧就好中意呢一个 林 淑华嘅，结果咧陆小曼又同佢有情书约会。结果有一次咧，就系徐志摩嘅爸爸就同埋呢个黄庚咧就一齐喺屋企聚旧，咁呢个徐志摩就随手咧就攞咗封信，就话：，爸爸你睇下，林淑华书信。点知倒转咗，佢攞咗陆小曼咁嘅情书，黄庚伸个头过嚟望，哇，面色大变，然后咧就走咗去。咁黄庚咧就嬲到咧就将个陆小曼咧就送翻去娘家软禁。即係咁啊！陸小曼嘅媽媽都軟禁佢，咁但係陸小曼都太愛徐志摩啦，咁就以淚洗面啦，好消瘦。咁呢個時候咧，呢、這個劉半龍嘅出面啦，佢就喂，不如你都唔想見到你個女咁嘅，即係同阿陸媽媽講，不如你就俾佢離婚。佢話：，其實我都知道，不過黃庚對我哋咁好，我哋點講得出口啊？因為陸小曼好鬼大洗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佢鬆口啦嚇，咁於是劉半龍咧就擺咗呢個鴻門宴，邀請阿胡適啊，邀請啊，即係徐志摩夫婦啦、啊、啫。佢話：，我今日邀請你嚟係為咩咧？我係慶祝啊，因為我呢一日紀念日咧就係、是、我解除封建婚姻嘅慶祝日嚟嘅。你話係咪應該要乾杯？咁即係逼，即係向佢施壓，即係叫阿黃庚你放手啦。黃庚呢個人真係修養好高，佢即刻起身，你講得好有道理啊！我同你乾杯，然後我有公事要做。我先走先啦，系咪？然后咧就过咗两个月之后，就同我陆小曼讲：黄庚，如果你跟住我唔幸福，你唔开心嘅，咁、你就选择佢啦。佢话我点解要两个月之后先同你讲？一来我谂咗好耐，二来我亦都希望你谂清楚，系咪徐志摩真系适合你嘅，系、嘛？咁然后结果咧，陆小曼都喊啦。虽然佢冇爱过呢个男人，但呢个男人对自己咁好、系咪、因为嗰个乱世嚟噶嘛，如果佢嬲咗上嚟，可能佢一枪就崩咗佢噶咯，系咪？佢将军嚟噶嘛，哇！你哋咁样做法，系咪？佢冇咁做到，佢仲要主动用和平分开，而且咧仲同阿徐志摩讲嗱，佢话我系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你冇成见嘅，不过我希望你对佢要专一啲、如果你俾我知道咧，你对佢做咗啲专一嘅嘢，我会对你采取激烈手段。咩叫激烈手段？意会啦，大家 系嘛？ 唔使噶啦，其实徐志摩后来咧都有报应噶啦，从某个意义讲。 即系从道德上讲，就离谱啲啦，系嘛？ 徐志摩系咪饱受舆论嘅批评咧？嗰阵时嘅舆论咪批评啊徐志摩同埋陆小曼 咧？系啦，系啦。咁呢、這個你知道， 始終人哋係有苦之夫，唔係有夫之婦嚟噶嘛？ 仲 有 都係 兩個都係，第一就係兩個都係有另一半，第二咧就係佢係朋友， 朋友妻、 第三咧，徐志摩係大學嘅講師嚟噶嘛？即係多少有啲人哋覺得你係道德嘅典範啊嘛？ 我諗嗰陣時都好分裂噶啦，即係啲舊派啲嘅，或者就一定係。即係媽媽聲㗎啦，反對徐志摩㗎啦。咁但另外新嗰啲咧又唔同喎，新嗰啲覺得呢個叫人個人解放喎，人性解放，尤其是女性啊，我中意愛咪愛咯，想做就去做啊嘛。 始終多數咧都係低層嗰啲啊，或者中層啊，咁嗰啲都係有啲代表人物嚟反對佢哋嘅。 嗱， 例如魯迅就係好反對呢啲，覺得呢啲就係文人無幸啊。不過講翻徐志摩先啦， 唔係講翻係啦，同埋即係梁啟超啦，因為我哋有兩。 梁啟超咧，系啦， 即系 都是民國美事之一啦，看你怎樣形容啦，即係分類上大鬧呢個徐志摩。 係係，呢個 講埋佢先， 歷史名罵。 因為咧，點解要揾梁啟超做證婚人呢？其實呢個就是徐志摩的父母咧定出嚟個苛刻條件嚟嘅，因為佢唔中意呢個陸小曼，佢其實最中意自己新抱以前原配嗰個張幼儀。咁首先佢就第一個結婚咧，我就唔會俾錢你哋擺酒噶啦，唔該你自己搞掂佢，即係經濟封鎖啦，係咪？佢有錢啊嘛你。佢第二咧就係你一定要揾梁啟超做證婚人。 系， 咁你梁启超咧，佢就佢老师嚟噶嘛，咁佢揾阿胡适出面，佢死挨难挨挨到佢嚟啦。咁啊，梁启超就讲啦：徐志摩，你咧就点解你学无成就咧？啊，咁样叫学无成就啊？就因为你呢个人咧就轻佻浮躁。 嗯， 佢话你咧呢个人咧就用情不专， 又闹得好， 所以咧你咧就搞到要离婚收场。佢话陆小曼都系啦，系嘛？你哋都系有过来人啦。兩個都離婚啦！我希望呢次係你哋最後一次結婚咯。 嗱、哦，咁某程度啱、啊，對徐志摩就啱喎。 佢哋兩個聽到汗流接背啊！阿徐志摩啊，老師你手下留情啦，好嘛？唔好再講啦。咁啊，但係呢個梁啟超佢話我係用心良苦嘅，佢話我就係想當頭棒喝。因为我知道陆小曼的个性咧，其实我是想警告陆小曼的我咁样讲系。 两个都是啦，两个都 讲啦，系嘛？ 但系听传说佢哋婚后咧，陆小曼咧就嘅生活上嗰个衰索， 超级奢侈， 嗰个衰煞啊，就系、是、对阿徐志摩构成好大嘅经济压力。 十八个工人、啊、要用， 而家听起上嚟真系天方夜谭， 匪夷所思啦！你啲皇宫贵族都未必有十八个工人， 仲有鸦片人、啊， 有鸦片人。 系中意食鸦片喎，咁所以咧，徐志摩就要打几份 鸦片， 要打几份工 啊， 要成日搭飞机来回于北平啊、上海啊呢啲地方，因为做一份边系够养啊，系咪养呢个老婆咁贵，系咪？ 佢讲话1931年嗰次意外就因为佢赶住要翻嚟港货，所以冇客机坐咧，坐货机。 佢要听林徽因演讲 啊，佢做兼职， 做兼职 啊， 系啊，佢撞咗落去汤山嗰度啊，好大雾就死咗。其实佢哋。最後一次咧，即係佢上飛機之前咧，原來佢係同個陸小曼咧係吵過大交嘅。 嗯， 就係因為嗰陣時陸小曼染咗鴉片癮咧，就同阿翁同和嗰個孫啊， 係 就係、是、有曖昧關係。係，佢啊教佢一齊去學戲演戲，呢、這個人咧就教佢食鴉片啊，減輕痛苦，就幫佢成日按摩嘅。 嗯， 話你知按摩又係即係有啲身體接觸噶嘛。 係啊， 所以佢阿徐志摩翻親嚟都見到佢哋兩個人並排於煙塔，咁誒有意見。嗯，闹多两句咧，呢、這个陆小曼就攞支烟枪去掟佢嘅，咁所以呢、這个，但陆小曼就真系忏悔啦，即系觉得哎呀，真系死咗，真系太惨啦，即系我、嗯、我对唔住佢或者咩，咁但系已经系冇咗啦，系嘛，斯人已逝，系嘛，咁所以呢、這个即系要如果要大家唔好净系以貌取人，你要谂下你娶咗个太太翻嚟，你有冇足够嘅資金去滿足佢個需求，如果唔係咧，你就會衍生好多問題。即係而呢個陸小曼就好難照顧嘅，因為佢又抱怨徐志摩成日掛住做嘢，都冇照顧我的精神生活。 同阿黃金一樣， 咁我要打工養你啊嘛，我冇咁多錢啊嘛。咁佢就然後就同阿黃影霞講啦，即係同阿沃達夫嗰個女朋友講，就話：唉，佢唔再愛我啦，佢已經對我唔夠好啦。佢婚姻真係戀愛嘅墳墓嚟嘅，咁樣講喎。哇！即係你話幾難服侍係嘛？ 咁 呢啲刁撥啊，即係呢啲富二代啊，而家都見好多啦。 你睇咗幾個個案咧，我哋睇翻嗰個時候嘅浪漫咧，或者羅曼史咧，有佢條件啊。条件就系话呢一啲嘅主角啊，男女主角咧，普遍都有一样嘢咧，都系中意学西洋学问嘅，即系有西学嘅根底啊，即系或者留学添啊，即系习染咗咧。而嗰个时候嘅欧美咧，嗰个浪漫主义都系非常之盛行嘅。喺欧美咧，就嗰种嘅思想嘅男女关系嗰个开放程度，当然比中国更加厲害啦，亦都影響到咧，又飲洋水嘅留學嘅嗰啲咁樣嘅呢啲俊男美女。 啊，知唔知講？我覺得都唔一定，因為點解咧？即係喺清末嘅時候就啱啱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係 維多利亞時代其實好保守嘅一個時代。 冇錯啊，係啊， 即係大家做嘅嘢咧暗地裏做嘅，係嘛？你諗下嗰時候啊，連嗰啲台啊，即係台腳都要包布嘅，因為點解咧？認為咧會令人諗起女人嘅腳啊。 嗯， 咁於是咧就認為不雅嘅，即係喺都知道話維多利亞時代係好鬼保守嘅，即係以英國嚟講啦，即係美國我又唔係好熟悉嗰陣時嘅社會，但應該咧都唔係話好即係放浪，即係放蕩嘅。但係反而咧 即係你中國人咧，就係因為呢個時候開放啊嘛。咁佢哋係咩咧？就睇咗啲浪，即係其實係早一個世紀嘅。即係你睇歌德啊，你睇張大夫都係噶，又話拎本拜倫啊，咁就見開啲風吹到邊頁，我係睇邊頁啊。咁住就咁拜倫其實係19世紀嘅人嚟喎，即係100幾噶嘛。一七幾定一八幾 即 是說浪漫主義其實那個風呢在這個歐洲呢已經差不多 沒流了，即已經差不多完結了，到了那個時代、啊、你去到這個二十世紀初的時候，但反而呢即那些這樣的思想來到中國呢，而中國又剛剛覺得那時覺得喂，我們受傳統的束縛太久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們個人的性個性沒辦法解放啊！亦都咧，婚姻都唔講愛情。哇！你中國喺邊度講到個愛字咧？即係中國古代講個愛字，其實係敬愛，唔係西方嘅所謂浪漫愛嘅，即係唔係愛你愛到， 唔係情愛， 唔係情愛， 敬愛， 係唔係佢有情？但 一定有情，但係軟弱嘅，唔會咁直率 嘅 表達。 西方嘅嗰種咁嘅痴情啊，嗰種即係愛你一生一世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咧變咗咧，佢突然間受呢個咁嘅刺激，又加上即係五四之後咧，徐志摩都係五四後嘅人，即係認為咧我反傳統啦，掉開曬古代嗰啲古時嘅嗰種道德觀念咧，就係、是、正，就係、是、進步，就係、是、一種解放。咁所以咧，你睇到嘅即係我哋一路講，即係一間仲有一個鐘頭，我哋會講啦，就係、是、呢一種咁嘅思想。 講下啲主動出擊嘅女仔啊，我哋可以 係嘛？咁你尤其是嗰時候啦，即係女仔。即係如果比較保守啲嘅，咪即係三步不出閨門噶嘛。你睇張幼儀啊，甚至你而家胡適老婆啊、魯迅老婆咧，邊人識佢啊？你明唔明啊？亦都唔覺得嗰陣時覺得女子無在。 胡適好驚佢嘅，江東秀好惡嘅。 唔係啦，冇得女子無才便是德噶嘛，係嘛？好啦，一陣間翻嚟可以講下啲惡女人啊。不過咧就要睇題先。咁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朋友嘅友嗰度留言嘅。咁另外咧，一陣間十一點之後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1872311，講講呢個近代名人嘅浪漫史。 员话两名巴勒斯坦青少年被杀死，以色列就话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在耶路撒冷开枪打死一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警方话枪手在耶路撒冷郊区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入口检查站向安全部队开火，一名女士兵死亡，一名保安员重伤，当局正是追捕疑犯。以色列軍方較早時說，安全部隊在西岸城市傑寧採取拘捕行動期間，遇到巴勒斯坦人開槍和投擲爆炸品，於是向巴勒斯坦人開火還擊。巴勒斯坦衛生部說，兩名分別16歲和18歲的巴人喪生，另外有11人受傷。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和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现在各条隧道的吹合口交通大致畅顺。咁有些路面维修的消息提大家，就在南田的连德道来回方向和碧云道来回方向近兴田村部分的行车线现在是封闭。就是南田的连德道来回方向和碧云道来回方向近兴田村部分行车线现在是暂时封闭。龙翔道都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的快线封闭。重阳节封路方面，在长沙环去到今晚的7点，永明街、永明里和永德道的入口通道是会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青山上路中山台去荃湾，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这些我觉得即每一样都不是那么顺利的，有时但是我们不放弃，你起码都还抱着有个机会，那么耐一耐少少，但我知道申请到。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自助餐的起源呢，其实都有几多传说。 哈林食得面， 北欧的维京人说他们手掠晒啲嘢之后就摊晒出来咁就食啦，因为上菜太慢啦。 自助餐呢种经营模式其实不同的行业借咗个经营模式落嚟喺自己行业度做。 罗马除咗洗手间之外，佢有一样嘢叫 vomitaria 间房啦，系俾你入去呕嘅。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得面。 二十大通识， 二十大的举行日期是在八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敲定。会议强调，二十大将会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并且提出四个继续，包括继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次二十大的议程包括审议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根据新华社报道，修订是要充分体现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嚇，咁啊亦都要睇提大家，咁啊而家咧天文台掛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嘅，咁啊喺呢一個直播室裏邊咧有詹益光啦，有馮天龍博士， 大家好， 大家好，呢個同埋馬恩慈嘅，咁啊電話號碼就1872311，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參與我哋嘅討論，就講講呢一個近代名人嘅羅曼史。咁頭先我哋講到咧。梁啟超啊、徐志摩啊，呢啲都係啦，即係大家都係兩情相悦啦，你可以咁講。何慧珍啊，即係嗰啲。好啦，咁又講下啲惡女人啦，阿馮天樂。 咁咧就即係好有個性啦，或者可以咁講啦嚇。咁呢、這個、我哋知道汪精衛咧係一個大漢奸。但是咧，佢早年咧係一個革命志士嚟嘅， 係啊， 即係佢係一個靚仔咧，都嚇官仔骨骨啦嚇。 佢真係靚仔，我都承認。睇翻佢，因為而家有啊嘛。 阿徐志摩話：如果佢係女人，我會愛死佢嘅。咁啊，即係 又有才華係咪先？ 史詩的勁啦， 係 嘛？引刀成一塊啊， 最有名 少年頭。咁咧就呢首詩咧有段故啊，係咪？就係講佢當初咧，佢就因為要行刺啊，呢個攝政王啊，再封啊嘛，嗰陣時即係。 為革命黨很喜歡搞暗殺，咁呢個咧，其實汪精衛就要周圍去籌措經費去宣傳革命啦，係咪啊？咁就去馬來西亞、日本呢啲地方演講。馬來西亞嘅首富嘅女咧就叫陳碧君，咁呢個人就相貌平平嘅喎，唔係靚女嚟嘅，甚至可以話有啲醜樣嚇。咁咧點知佢一見到汪精衛，佢就哇一見鍾情。 呢個靚仔啊！ 去到邊就聽到邊啦，忠實粉絲啊！總之你去邊度演講，我就風雨同舟，我就幾遠我都去，日本又去。 即係佢追啊，汪精衛嘅。 倒追， 咁係啦。 汪精衛嗰陣時咧就係一個純情嘅男仔嚟嘅，佢冇拍拖嘅，革命就唔好拍拖啦，匈奴未滅係咪？咁呢個咧就直情係啦，直情佢大佬同佢講：喂，係清政府俾官費你出去留學嘅喎，你而家反抗朝廷，你大逆不道， 哦、 你快啲翻嚟，係啦，快啲翻嚟同你嗰、那個我哋已經指定嗰個姓劉嗰個女仔同你圓翻。佢話唔好啦，我既然決定革命咧，你不如同我中斷咗個婚姻佢咧。 嗯， 話咁於是真係差唔多同個家庭決裂。啊，咁但係於是咧，頭先我哋所講啦，佢要刺殺呢個攝政王。咁、呢個時候呢、這個陳碧君咧，梗係不停咁開頭就做佢好學生，不停問嘅問題。我有嘢唔明，我要問，我要咩？咁但係而家佢話：，唉，你一定你多數空多吉少嘅啦，因為呢啲你贏定輸你都會死嘅啦，做刺客。咁呢個陳碧君就不如咁樣啦，我陪你一齊去刺殺佢。 係 嘛、啊？你陪我係啊，你做到咩我就跟住你一齊做。咁佢話，然後咧到到臨行刺嗰一日咧，即係佢前一晚咧，佢就喂，不如咁樣啦，你聽日都係死嘅啦。不如我將我的身體獻俾你啦，我冇嘢可以獻俾你。 留翻一點血脈咁啊！又係呢條橋啊！ 點知呢個汪精衛話？佢話唔得嘅，於禮不合，我都係唔可以咁做。嗱咁咧，咁行式失敗咗啦，係咪？行式失敗咗就坐監咯。 嗯， 坐監咧，咁就斷絕咗音訊成年咧。咁呢個因為後來清政府又同革命黨人嘅議和啦，因為就嚟崩潰啦嘛，就要一個肅親王啊，善其都好欣賞汪精衛，所以佢坐監好舒服嘅，啊可以讀好多書啊，好食好住。突然間你收到一籃雞蛋，個籃雞蛋上面咧有一個碧字喺度，咁、即係呢個陳碧君嘅，即係送雞蛋俾佢啦。咁佢俾佢感動咗啦。 呢、這個女人叻啊， 係啦，終於就 萬難見真情啊嘛。 係啦，終於就娶佢啦。點樣娶咗佢之後咧，其實幾惡嘅一個女人嚟。首先咧就係另外有一個一個靚嘅女仔，應該都係革命黨人哋中意咗呢個汪精衛咧，佢就一見到佢就鬧佢。臭婊子，你又鬧到佢只狗咁，然後呢個女仔就面皮薄，自殺死咗。總之佢高度警惕，陳碧君啫，絕對唔可以俾啲靚嘅女仔接近啊，汪精衛。 我以為任何女人都唔俾接近。 係啦， 冇理靚唔靚啦，係咪先？ 係啦，咁啊，然後咧就見親見好好，我而家知道佢惡喺邊度咧，就譬如佢見客人，誒夠鐘啦，即係譬如傾偈傾耐咗，唔好阻住汪先生休息，請，咁就可以咁樣當住個面。趕走啲客人，譬如話咧，汪精衛有時都要飲酒噶嘛，應酬飲大兩杯，佢又驚佢飲酒傷身，佢只需要講一句四哥，咁佢即刻就要放低酒杯咯喎，四哥兩個字咧，即係惡到即係咁樣。咁有一次咧，甚至乎咧係即係1935年咧，因為國民黨開呢個代表大會咧，即係汪精衛嗰陣時已經係比較親日嘅。咁於是乎咧，有一個即係暗殺大王啊，即係黃亞潮啊，佢就成立咗一個佢嘅神光通訊社咧，就有個扮成記者，有個刺客叫孫逢明咧，就開槍打中佢。咁佢就攤喺地下好痛啊。咁點知呢個陳碧君就話：挨幾槍算係乜嘢啊？為咗革命，唔好丟人現眼啊！起身啦、啊！咁啊，哇！呢、這個張學良佢嘅口述歷史有講啊，佢話：哇！呢、這個女人真係唔簡單啊，咁兇咁，所以咧，呢個陳碧君，但係即係喺一個即係醜女就配俊男咯，即係呢個好玩嘅地方就係呢度咯。我唔知道兩位點睇咧？ 我覺得佢主要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喺汪精衛啊，即係最頹唐嘅時候，最即係困難嘅時候，呢個即係呢樣一樣係嘅，即係所謂中國人好中意講一樣嘢叫做恩愛啊嘛。即係夫妻之間咧，除咗愛之外，仲有恩嘅成分好緊要。好多時候咧，都係即係 即係諸葛亮個老婆都好醜樣噶嘛。 即係話啦，應該就唔會靚噶啦。即係諸葛亮有聰明嘅，即係老實講，男人咧，即係等於徐志摩嘅教訓啫嘛。即係話你如果係有心喺事業去闖一番世界咧，就真係你當個大男人豬都咁啊，唔好娶個靚老婆。聽老婆你擔心啊嘛。你明嘛？而家佢亦都有佢嘅要求噶嘛？我自己一朵花咁，梗係要揾啲蜂蜂蝶蝶嚟襯托先啱噶嘛？一朵靚花冇人欣賞，隔離無蜂無蝶，無莖無燕，咁你咁點啊？ 咁啊好冇瘾，即系零落一朵花咁样。 最紧要系取贤内助。如果你比较几个领导人咧，阿汪咧拣陈璧君咧，肯定就系拣错啦。因为阿汪精卫后嚟走嘅路啊， 搏命衰嘅做， 处处咧同阿蒋作对啊，或者自己要另起炉灶咧，同呢个陈璧君咧有多少关系啊？ 嗯， 系咪？即系因为佢而家就系话为妻如苦啊，样样嘅政策咧都跟陈璧君。嗱，如果你相反，你睇翻。阿蒋阿孙 啊，詹碧光呢啲历史，啲男人写历史成日都赖嘅，即系吓，即系呢、這个，即系 我哋唔好为 个朝代亡咗又赖坦几啊，又赖呢、這个啦，成日都赖女人。 你相对嚟讲咧， 我又唔系有少少怀疑嘅。 阿天乐就准备咗好多啦， 系啊， 孙中山蒋介石都娶个贤内助，又系漂亮，又系名门之后，系嘛，咁都系四大家族之一啊嘛。咁你佢哋真係帮到两位领导人㗎喎、哦。系嘛？相对嚟讲。 即係汪精卫嗰个历史问题先係咪真係可以陈璧君对佢嘅即係政治上嘅取态同埋立场嘅影响咁大先。我就 咁埋我哋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哋又唔係话要陈璧君负责。但係呢，我认为汪精卫选老婆呢，佢当时太快妥协啦。佢应该呢就坚持到底。佢系革命，佢当初革命咧，即系抛头颅噶嘛。佢年青十几岁嗰阵时几勇啊！啊，之后佢越嚟越远啊，又接受日本人曲线救国，呢啲咧都系佢嗰个谋略眼光咧系有问题。但系佢自己咧就睇唔透，真系好可惜吓。 系啊，佢个性软弱啲啊，呢方面 相对唔知系咪软弱啦。啊，总之佢嘅策略系错嘅。 系啊。 呢、這個就冇可懷疑啊！詹光，你又講得啱噶啦。喂，好啦，繼續再去咯。 咁啊，孫中山啦， 講下孫中山啦。 孫中山咧，我哋如果以前睇嗰啲即係一個正統嘅史書咧，淨係講佢有兩個老婆啊嘛， 唔 係一 個即係咁少點得啊？ 唔係，即係以前嘅 手數唔曬。 以前我哋知我哋春秋不發啊嘛，為君者位啊嘛，為賢者位啊呢啲嚇，咁啊，梗係要講到佢一個勞務精，大家都知啦，係嘛？ 呢、這個 就冇特色嘅，呢、這個又係一個同佢思想力都完全係格格不入嘅。 佢係鄉下嗰陣時， 佢唔理解佢點解成日都要革命嘅，即係覺得太危險啦！哇，喺成日都要走難嘅，又俾清政府要追殺嘅，咁點解有安穩日子唔過啫？ 我諗而家啲女人都一樣啊！你試下，係嘛？嗱， 應該 係 大多數人 娶個女人，唔使女人啦，你交個女朋友啊！ 大多數人都一樣嘅。 革命，你睇下你死唔死？ 我從來都冇諗過要做呢啲嘢。 唔係我知啊， 大多數人都係咁， 大部分女人 都係想安定嘅。 革命啊嘛！ 咁啊，梗係啦， 幾好啊，即係少數噶啦。 即係以前啊，林煙你話一個女人要有六個老公啊嘛，每一個老公有唔同功能嘅，其中有一個就要一定陪住成日一齊玩。咁你唔一齊嘅話， 佢又貪心啲。法國人就話，即係每個女人都應該有個丈夫同埋情夫啫，相夫啫。 法國人好客氣啦嚇。 法國男人就話佢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個老婆同個情人啫。 生咗幾個小朋友啦，係咪啊？ 唔講呢樣啦，即係老實講，即係你問啦，邊有女人中意即係老公走去搞革命㗎？ 係啊，好大鑊啦 嚇。係嘛？就算係啦，冇話搞革命啦，即係瞓身啊！每日十六個鐘頭揾錢都唔高興啦、啊。 你翻轉頭，梁啟超頭先講佢老婆都要帶住佢，無需隔維生失敗，佢老婆就要帶住一家幾十幾口喎、 啊。係啊， 哇！剪剪圖爛， 照顧埋佢老爺啊！嗰啲咧， 由北京逃難翻去呢個澳門嗰度避難喎、 啊， 你真係。即係陀衰家噶嘛，你革命唔成功就、 這個、有趣咧就是、 革命點會一嘢就成功？ 第二個女朋友咧少啲人注意到嘅， 係 即係阿陳瑞芬啊。 嗯， 哇，陳瑞芬大家真係你知唔知道㗎？佢香港人嚟㗎，陳瑞芬係屯門出世㗎，係 咩？ 屯門人嚟㗎，直情。 哦， 陳瑞芬喺孫中山學醫嗰陣時已經係。中意咗佢嘅， 咁咪同洪流有關咧？咁 係啊，就係、是、有關啦，就係佢喺嗰度成喺嗰度同居嘅。 係 咁咧，甚至乎咧，佢咩咧？佢個樣咧就眼大大嘅，高頸骨嘅。 嗯， 咁咧就識騎馬嘅，識開槍嘅，好犀利嘅呢個人 啊！ 咩咩家庭背景嚟㗎？ 有冇做普通人嚟㗎啫？係啊， 點解屯門點騎馬咧？ 冇背景，喺教會嘅教會識嘅。 哦，係 啦， 唔係我知就騎馬好貴㗎嘛。 佢好犀利 嘅，即係等於而家即係遊艇咁仔㗎啦。 係啊， 咁你即係有得騎馬都成，騎女仔就唔難。 可能朋友識得啲外國朋友，或者上流社會嘅朋友，咁有得咧去法國 騎下。咁你上流人以前會住喺屯 屯門。 大家如果想知道佢當時 住喺，你諗下你19世紀你嗰時梗係香港 港島半山啦， 完全冇名分嘅，貼士都唔係嘅。咁佢咧甚至乎咧。佢就真係成日做，佢又翻頭咧就超生做醫生，佢就幫手做護士。到到後來呢、這個， 會又識做護士。 我哋睇呢個馮自由啊，好出名嗰本書叫《革命日史》，會記載得比較多嘅資料。如果大家聽眾有興趣，可以攞呢個《革命日史》呢本書嚟翻下。咁就講到呢個鎮南軍起義失敗之後咧，佢哋成日都要流亡海外咧。呢、這個陳瑞芬咧就當然咧，一來就照顧孫中山，即係做佢所謂生活秘書；二來咧佢肩負起一個重任係咩咧？ 係 嗰啲革命黨人要洗衫揾我。要煮飯都係揾我，所以嗰陣時咧有一段對好有趣嘅對話，嗰啲人叫做孫夫人啊嘛，即係客氣咧。哎，佢話大家千祈唔好咁叫，你哋叫我做咩咧？要洗衫叫洗衫婆，要煮飯叫煮飯婆。佢原文真係咁 嘅 喎，你叫我煮飯婆啦咁樣，因為佢 講 廣東話 嘅 嘛， 馮自由講嘅， 係啦。 咁呢個就非常之 好有幽默感喎， 任勞任怨係咪？但係到呢個。即係辛亥革命成功咗之後咧，呢個孫中山咧有好多而家啲新嘅資料顯示咧，佢又中意咗另外一個人，就係佢另外一個女秘書啊宋霭龄啊，唔係宋慶齡先，先係宋霭龄。宋霭龄嘅人就好鬼機靈嘅，哇唔掂啦，梗係覺得佢咧就保持距離咧，佢就好有趣嘅，佢叫盧慕晶咧就同埋陳瑞芬都叫做阿媽。叫做阿媽，即係我當星中，即係我當你大佬嚟嘅啫，孫中山， 係 嘛？你唔好諗呢啲嘢，即係好有意識咁保持一種。 宋霭龄係大家姐嚟嘅， 係啊， 係啊， 佢醒目。咁陳瑞芬亦都係俾佢，即係當然係拋棄咗啦， 係 嘛？咁所以呢個陳瑞芬咧就同呢個盧慕晶咧就和平相處，好老友嘅， 係 就喺澳門嗰度一齊生活。所以到後嚟呢個陳瑞芬咧好受孫中山嘅子女嘅尊重嘅， 係。 所以到佢死咗之後咧，喺個家譜就補翻嚟寫住側室兩個字咁樣嘅。咁所以而家睇翻孫中山。嗰啲家譜就佢當佢係側室嘅，但係佢在生嗰陣時候冇呢啲咁。 正室就係盧慕晶啦。 係啦，係啦。咁呢個宋慶齡又係好浪漫喎。宋慶齡就中意咗孫中山啦，即係 嗰陣時好後生嘅啫嘛。 係， 好得意嘅呢啲。 因為你即係佢最初 年紀佢差成倍嘅喎。 就係啦，做得佢個女 人。 係啊，做得女。 佢點樣係？佢點樣 太後生啊嘛？ 佢點樣想？所以呢個 宋家三姊妹啊，阿老孫梗係中意咩㗎啦？大嗰個先啦。 佢好博愛嘅。 咁啊，佢入邊有兩件啊。 有啊有啊，咁啊，前 一件 啊，大月 嗰啲嘛。 大月枝啊，有兩個啊。你面嗰陣啫嘛，即係仲有幾多我哋睇唔到啦嚇。 嗰啲係啦。 系啦，咁呢個咧，佢有 中山朝啊， 最有趣係點咧？就係呢個宋慶齡咧，咁佢老豆梗係好嬲啦，因為宋查理就係當初就係俾咗好多錢， 支持， 即係喂，大家世交，即係你做得佢 uncle 嘅，我先至信任你啫。而家你話喂，你 uncle 變女婿，咁咧就反鎖咗呢個宋慶齡，真係唔俾佢再去。 仲要追完大女， 犀利啊！宋慶齡咧，即係有佢真係中意，佢真係好中意孫中山。佢咧就佢道門反鎖都唔緊要，佢攞張床單。就整成一条绳，佢首先跳咗落去阳台先，再由嗰条绳咧就垂落去二楼，就再擒墙出去。然后孙中山派嚟有部汽车就接轨咗佢上海嗰个码头，再搭船去日本，就即刻嗱临结婚先。哇，犀利啊！呢下嘢，然后咧到呢个结婚之前咧，呢、這个梅屋庄吉夫人就同佢讲啊，佢话喂，娶一个年纪咧做得你个女嘅老婆咧会接受嘅。 系 啊，呢、這个 唔止啊，唔止女添。 系啦，即系大26岁啦。咁孙中山就讲啊，佢话就我娶到庆龄咧，我第二日死我都愿嘅啦。 系 哇，讲到咁样喎。 系 咁到呢个宋查理讲到嚟，佢对唔住啦，所有法律手续已经完备晒啦，因为有梅屋庄吉佢两公婆帮佢办好晒。咁、所以呢、這个。我哋睇《公鸡滔天》嘅回忆录咧，有一段对话好得意嘅。呢、這个犬养毅啊，曾经问过孙中山：你最中意系咩？孙中山嘅公式答案，梗系革命啦。佢除咗革命之外咧， 我老婆啦。 佢话女人，佢话女人，咁你仲有咩喜好啊？我以为你讲喜好读书添，系读书我都中意，不过我要放喺女人后面。啊、我最中意都系女人。咁呢样嘢佢就好坦白。 不过我有少少诠释嘅呢样。 好啊。 因為咧，你話真，我睇到呢段歷史嘅時候咧，真係顯揚啊！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咧好緊要嘅，即係話咧，即係名將咧或者大做大事嘅人咧，即係一定要有個女人喺隔離，即係呢個係日本文化嚟嘅。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孤零零一個咧，走去搞革命又好，做大將軍都好咧，就唔得，即係唔得點樣啊？唔夠英雄氣概啊！所以你話，即係我覺得孫中山呢個答法咧。是有少少就住日本文化嚟講嘅， 佢好醒目嘅。 係啊，譬如話你如果講一個英國人啊，一個英國記者訪問佢一定唔會咁答，即係尤其是嗰個時代啊，一定唔會咁答，明白？但係咧，即係日本文化就係咁嘅，即係嚇，即係因為日本都好，直情比中國更加男尊女卑噶嘛，咁所以話咧，即係一個大英雄能夠成日做大事業咧， 你身邊冇個女人，後面冇個女人，咁點算係大英雄啊？ 冇錯啦， 係嘛？我嘅睇法，馮天樂，你覺得有冇 point 咧？ 系，我梗系擁護你啦。 冇嘅冇，唔係即係， 我覺得要咁樣。 我哋讀書咧就衰啲嘅，即係有啲時候咧就要即係會諗多啲嘅，即係喺讀一讀，即係唔係淨係讀個表面啊。所以英文叫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即係哎呀，佢背後 啲字裏行間啦，你要睇埋佢係嘛？ 你即係傳呢個古仔出嚟，或者呢個係同即係你孫中山梗係啦，你喺日本同啲日本人講嘢，梗係就翻佢嚟講啦，啱唔啱啊？你如果喺美國或者喺英國，可能就唔同喎。我唔係中意女人喎，我中意老婆喎，我要尊敬太太喎。 我哋而家都要咁樣講先得嘅。 梗係啦，即係所以咧，唔可以。 你有趣就係咁樣有趣。不過咧，我就係即係希望咧，聽眾聽咗之後咧，都要留意咧呢、這個即係孫中山先生過身之後咧，每一位同佢接觸嘅都可以嚟到傳釋孫中山嘅。咁有好多人講好多負面嘅話添，例如啊叫佢孫大炮啦，話佢咧冇佢真啦，又或者指佢另一方面啦，係咪？但係呢個咧唔掩飾，即係唔可以掩蓋到咧，佢喺嗰個歷史上高咧，佢嗰個地位同埋佢功績。即係我希望咧，聽眾咧都要有咁樣嘅認識，唔好話淨係俾嗰啲消費歷史啊、消費歷史人物嘅嗰啲言論啊、嗰啲野史皮官咧，你唔可以完全咧就係讓嗰啲嚟取代。即係好似食零食，零食梗係好食啦，但係你食得多啊，因住你五臟六腑受損啊。聽呢啲野史咧都係嘅，因為日本人有佢日本人嘅傳釋嘅。啊、就算宮崎滔天都好啦，佢、都系被視為中國革命嘅朋友啊嘛，但系佢喺佢筆下嘅孫中山係由佢哋角度， 佢嘅回憶啦， 例如話孫中山先生曾經係勸告日本人喂，你唔好咁軍國主義，但係日本人唔係咁理解啊嘛，日本人認為你孫中山先生都係想 係 啦，孫中山先生都支持大東亞合一嘅、 啊， 就由日本人領導，即係任佢哋去傳承。咁我覺得讀歷史咧，真係要小心啲啊！ 接受你嘅金玉良言咧，冇錯。 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我覺得又好啲嘅，因為始終咧，你叫做大事業嘅都係人嚟嘅，每一個人都係有好有壞。 冇錯冇錯， 尤其是處喺一個好似孫中山啊呢啲咁嘅大時代咧， 冇錯， 好多時候你冇辦法嘅，即係正所謂 睇餸食飯， 唔係即係你要成就大事業，有時你唔能夠即係水太清就無魚啊嘛， 冇錯， 泡正就無木噶啦，即係你好多嘢你唔能夠話完全即係一啲， 佢唔係搞學術啊， 咁更何況佢都 炒政治， 佢都係七情六欲嘅，佢都係人嘅啫，係咪啊？佢中意愛美之心啊，人家有知都 即 係 呢個世界冇超人嘅，係咪先？好咁啊，繼續講埋先啦， 蔣介石啦， 嚇又唔得喎，而家得分零鐘啊， 分零鐘啦， 蔣介石等十一點半後先講啦，咁孫中山啲咩？講埋佢同宋慶齡先啦， 宋慶齡 咁啊，結果冇符啦，即係兩個人，即係 我發覺呢啲 查理宋都 冇計㗎， 冇計 啊！因為我個女唔識嘢，你同我睇住佢啦，咁樣咯，最後 我佢都係妥協啫，因為佢都係通曉呢個，通曉英文嘅思想好開放嘅都。但係佢哋基督徒啊嘛，所以孫中山 係 中山 都 要歸於基督嘅， 佢好似係新教嘅。我唔記得咗佢係邊個會嘅啦，即係個會咧。我諗佢嚇，即係夏威夷，我又唔係好記得啦。但係總之新教徒就係又冇咁保守。 所以佢第一次打爛陳仗係打爛佢大佬啊，阿孫眉嗰個關帝像啊。其實就唔係翻到翠亨村第一次啊。其實佢孫眉趕佢回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打爛個關帝像。 喺檀香山，喺檀香山。 時間又差唔多，我哋又要聽十一點半新聞啦。咁啊，跟住翻嚟仲有半個鐘頭，咁啊，聽聽阿馮天樂博士點樣講。蔣介石的浪漫史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零加三检疫安排目前是最恰当的安排，当局会继续秉持科学为本和精准抗疫原则，合适时候推出合适措施。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话：无可否认，过往的强制检疫或多或少影响海外旅客来港和港人外游的意欲。香港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政府明白商界对放宽防疫政策有很大期望，但必须审慎平衡风险，否则疫情一旦反弹，将会令到大家得不偿失。他说零加三是在风险可控情况下维护民生活动和香港竞争力，尽量给予社会最大动能和经济活力的措施，为商界人士带来便利。各项国际赛事活动和音乐会等亦都相继举行，让香港重振多彩多姿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竞争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的未来是机遇大于挑战。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个月举行，外界反应非常正面积极。筹办期间不断有一些未收到邀请的国际金融机构主动查询，是疫情爆发近三年以来香港首场甚具规模的高规格实体金融会议，混集全球超过100间重量级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肯定是亚洲区今年最受瞩目的财金盛事之一。陈茂波在网志说，由于不少与会者反映峰会只是得一日，有些意犹未尽，亦都有不少未能够出席峰会的朋友希望有机会参与。金管局将会联同金融学院在峰会第二日，即是11月3日，增办一场国际投资对话研讨会。他又说，抵港人士隔离和检疫安排放宽至零加三，为整个社会的复常迈出重要一大步。日本将会在星期二进一步放宽边境管制措施，包括取消每日入境人数上限，容许旅客自由行和免签证到访，但旅游业界正是面临人手短缺问题。在首都东京以北一间传统日式旅馆，店主说收到很多外国游客的查询，但由于旅游业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经历严重困境，导致很难聘请人手。有私人公司在8月进行的调查发现，近73%酒店回复说缺少常规员工，是众多行业之中最多。有专家说，由于预计会有很多人到访日本，业界必须想办法维持接待的质素。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先进天机太阳天文台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太阳耀斑爆发以及日冕物质抛射和太阳磁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研究，并为太空天气预报提供数据支持。今次任务亦都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42次飞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和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石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开。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啦，而家去坚尼地城方向，跟文华里嘅第一线系封闭。重阳节封路方面啦，喺将军澳去到下昼嘅6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会暂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上路中山台去荃湾、石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 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乐施会睇出疫情底下贫富悬殊咧系加剧。乐施会黄石雄， 19年冻结咗最低工资，通胀咧其实都有加到，最起码可以低过45.4%。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郭振华， 目前系咪吸紧最低工资咧？绝对唔系，好多嘅工种都系唔够人手，远高于所谓嘅最低工资水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赖毅饰演嘅王朝系冀州世子，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系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咗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有杰志主教练朱志光同大家分享佢点样带领球队向港超冠军出发。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今朝嘅廣東廣西就去到最後一節啦嚇，咁啊亦都繼續要提提大家，就係咧天文台發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咁我電話號碼18723111，咁啊如果大家想參與我哋嘅討論咧，就整快啲打電話嚟啦嚇。咁啊喺直播室裏邊有馮天樂、有詹益光同埋我馬恩慈嘅。 大家好。 好啦，咁啊頭先講過預告咗啦，咁要講蔣介石咯。係 啊。咁啊，我長話短説啦。咁啊，蔣介石咧，佢、 哦、長話長 説。第一任太太咧就係阿毛福梅， 係 咁佢就大過佢5歲嘅。咁又係呢啲父母之命咧。咁、 嗯、 其實佢連同佢同房都唔願嘅。後來呢、這個因為蔣介石就係佢對個母親好孝順嘅。咁呢個皇太夫人又鬧佢不孝，佢哋再唔同個圓房咧，我就跳黃埔江死咁。咁結果呢個蔣介石即係同佢要同房，係咪就生咗呢個蔣經國出嚟？但係咧呢、這個蔣介石對個老婆真係好差嘅。呢、這個第一個老婆佢打佢嘅，打到佢流產嘅試過嚇。即係呢個係喺日記度都有嘅，同埋咧美國學者陶涵咧。佢都有研究過呢一件事嘅，誒即係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啊，嗰本書叫做。咁、 嗯、 所以個老婆最後咧就當然係俾佢，即係當呢個皇太夫人死咗之後咧，佢就拋棄咗佢。 梗係啦，憂之災。 一定啦，即係亦都係幫唔到佢手啦嚇。咁咧，第二個咧就姚冶城。姚冶城咧就叫喺佢蔣介石日記咧就叫刀斧罕切。即係雖然佢靚女， 係 蘇州嗰啲妓女嚇、但係咧佢好好賭啊。而且佢咧就講佢開燈開到3更半夜嘅，咁就嘥曬啲電啦，係嘛？咁而且佢，我病到發燒入醫院咧，佢對我都好冷淡嘅。 嗯， 所以咧到佢過咗幾日嚟探我咧，我不但止冇寬慰，而且我病情仲加重咗。當我鬧佢唔使你嚟服侍啦，佢俾景爾吞生鴉片以為威脅， 係 啊，有此冤家有兒災咁，即係刀斧罕切。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又先開心咗一陣，又要 蔣介石又好喎、啊，佢日記乜都寫曬。 係啊，所以我話佢日記又好誠實嘅。 係啊， 佢甚至乎 睇得過嘅，可以睇嘅。 佢講佢日記生咗淋病啊，生性病佢都使，因為佢話佢成日都忍唔到嘅。佢話我因為好色係最大病嗰時，佢所以佢嚟香港公幹咧，佢話我竟然見賢心動，記大過一次。 後來佢好中意寫記自己過啊。後來佢話啊，我忍到啦，終於呢一日，我透過睇曾文正公傳集，冇出去嫖。我就要獎勵翻自己一次啊！即係你好好得意，好似當自己做自己評分咁樣。 呢啲係軍人性格嚟嘅，成日都要咁樣評分啊！ 係啊，呢個呢件事好有趣。咁第三個就是、大家就應該熟悉嘅陳潔如啊。 嗯， 即係呢個陳潔如原本叫陳露嘅，咁佢就係因為家道中落啦。原本個爸爸都係賣紙嘅商人嚟嘅。 嗯， 咁因為呢個咧，蔣介石咧就識得佢嘅閨蜜。即係個同學喺呢個蔡元培嘅外國女子中學，因為咧呢個張靜江咧個老婆咧就係佢嘅同學嚟嘅，就呢個陳潔如嘅同學。陳潔如嗰陣時13歲咧，蔣介石一見到佢就搏命追佢。 嗯， 如果你睇陳潔如回憶錄，甚至乎咧嗱，呢個回憶錄當然就唔可以盡信嘅，因為佢對佢有啲怨恨噶嘛，即係後來俾佢拋棄咗啊嘛。就講佢一見到佢咧，已經約到佢出嚟咧，就即刻就帶佢去賓館要開房嘅，嚇到佢咧就走都走唔切，就逃走咁樣。佢但係後來因為呢個陳潔如嘅爸爸死咗咧，咁佢就主動去幫手，即係話照料理後事啊，即係不斷用愛情攻勢啊，甚至寫情書俾佢，即係。如果你唔能夠接受我，唔能夠原諒我咧，中國革命就唔會成功嘅，因為我無心作戰，即係揾個方法嚟死纏爛打咁樣咧，就吹到呢、這個。 不過大嘢大嘅。大嘅理想嚟壓佢。 戀愛中人嘅説話，旁人聽起上嚟就好荒謬嘅。係 好荒謬嘅。 一定一定。 呢啲都係佢浪漫嘅地方。 係啦，佢都話自己睇。 我都睇，我都睇唔睇唔曬。徐志摩嗰啲咧，哇！又話我半夜三更瞓唔著。 係啦係啦。 住攬你啊！哇！好難頂啊！ 辱罵㗎。 不過衰唔過咩啊？Robert Browning 就係呢啲咁嘅嘢。 係。 咁咧，佢十到呢個，所以呢個陳潔如15歲就俾佢娶咗做老婆。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其實冇名分嘅。嗱，如果睇陳潔如嘅回憶錄咧，佢就話。在即是有办正式的结婚手续的、但其实呢根据杨天石教授的考证呢他去找寻真实的蔣介石他就说假的因为那时蔣介石呢是妈妈刚刚死了他还即是蔣介石好事无之后还在料理丧事还要守孝一段时间守灵他那时没可能就会跟他结婚而且他也都拿不出这个结婚的证书、而且这本书呢因为他要因為嗰陣時陳潔如已經係嘅生活冇咁好理想咧，因為蔣介石拋棄咗佢之後咧，陳潔如長期喺香港嘅百德新街居住嘅，咁佢每個月係要靠獎經國俾$500佢生活，咁佢寫呢本書咧，亦都係揾一啲人幫佢捉刀嘅，好多人啊，其實唔好以為佢自己一個人寫，因為佢其實對蔣介石嘅歷史啊、政治方面冇興趣。咁嗰啲人為咗要吸引個出版方嗰啲嘢多人睇咧，佢就會加鹽加醋好多嘢嘅。 當然， 咁所以加上陳潔如對蔣介石真係亦都有怨恨啊嘛，佢、真係俾佢拋棄咗啊嘛。 咁所以咧，衰寫唔衰 就唔可以盡信。咁但係呢個蔣介石記嘅成熟地方就有講啊，譬如啊，介與潔如纏繞，因為繼續交扣，即係個女字邊做扣成個扣字，唔叫木字。咁大家知道係咩啦？戒兩星期以保養病體也，即係冇做呢啲嘢。即係呢啲咁嘅金 孫中山咁接受啊，係嘛？ 係啦，咁佢都要叫佢錫身啲啦。咁所以咧就係、到到佢最中意嘅宋美齡出現咧，佢就要拋棄曬嘅嘢。佢話即係呢個無呢、這個係啦，即係無福梅就係正妻，但係我已經疲離。嘅登報紙聲明啊嘛，因為謠塵易切，本無名分，或者，但係佢點解佢衰喺邊度咧？佢老點啊陳潔如嘅，喂，不如你出國深造，你咧因為你嘅知識要提升嘅，因為我而家北伐咧，我需要一個助手，我而家已經做到總司令。但係喺佢出國嘅時候，佢即刻就取宋美齡登報脱離啊嘛，呢一招嘢就衰喺呢度啊嘛。 咁都冇計啦，你做陳潔如。系啦，娶呢、這个哇靓啊靓过你，叻又叻过你， 系啦，有地位又有钱， 系啦、 最紧要呢样。唔系咁，陈美玲啊，唔系宋美玲咧，宋美玲系的确好犀利， 佢就俾佢追到。 佢好似系第一个喺美国国会演讲嘅，用英文演讲嘅亚洲 美玲旋风啊嘛， 系啊，好犀利啊，即系帮呢个 罗斯福佢哋嘅。嗰、那個經濟援助中國啊，呢、這個好緊要。 唔係佢幫呢個蔣介石做呢個外交嘅嚇、啊，即係你而家前嗰排啊，即係女王英女王死咧，你都見到佢唯一幫到英國嘅咧，就係做呢啲咁嘅外交，所謂現實力嘅，亦都可以話即係喺咁多個名人裏邊咧，佢係做得呢樣嘢最成功。 冇錯， 蔣介石佢就洋洋得意啦，娶咗宋美齡，佢就講啊，寫咗篇文啊，《我們的今日》咧，就話即係我研究人生哲學，認為人生無愛情，則一切無意義。哇！即係你寫啲咁嘅嘢喎，然後佢日記就寫啊，今日我見到美齡嚟咧，有如仙女下凡，雲飄霞落，不知身自何地耳。即係人生未有個愛情，終於今日有啦，即係可以嗰、那個即係愛到佢後來。西安事變係咪啊？呢、這個 宋美龄就亲自去营救佢咧，呢个蒋介石啊泪如雨下，佢就话：我今日咧睇圣经话耶和华会派女子守卫男子，今日你真系嚟到啦咁样啊！即系嗰种，所以话纯粹系政治婚姻又唔对嘅，真系有爱情嘅成分嘅。如果大家有兴趣睇多啲佢嘅日记啊、书信啊，就会睇得到。咁啊，关于蒋介石之后咧，我哋都知道蒋经国系嘛。张建国又系风流啊！张建国又分爱情嘅、 啊， 分爱情就除咗娶咗个俄罗斯正妻系咪呢个蒋方良儿之后，佢仲有呢个张亚若啊，就系佢喺锦州。 文章个张啊， 系啦系啦系啦，佢做专员啊，系咪喺江西做专员嘅时候咧？呢、這个佢嘅女干部嗱，好多时女秘书啊，最后就变咗系情人嘅，系咪？呢啲古今都系通例嚟嘅，今时今日都系噶啦吓。秘书就 即系近噶嘛，接近佢系。 咁啊，同埋你通常你揀得男人，你揀秘書通常就想揀個女啲嘅、靚啲嘅，係咪？即係就唔一定係唔一定係衰嘢嚟㗎嚇。即係有時喺嗰、那個即係個眼舒服啲啊，係嘛？一對嘢對人都中意睇啲靚嘅嘢㗎嘛。啱 啊！ 呢樣嘢咁，所以咧呢、這個張亞若就真係同佢生咗小朋友。但係到咧，因為佢好張揚啊！啊，我即係我有啊，我有張經國，即係啲人呢、這個女人嘅智慧就值得商榷啦，係嘛？就出席好多社交場合。咁原來呢個蔣經國嘅秘書就話唔得啦。咁樣對專員好不利，我要幫專員幹掉他。咁結果咧就係、是、啊，結果佢就去醫院咧，即係佢去食，佢有參加個朋友宴會之後，突然間就肚痛，去醫院。去醫院之後有一個咧聲稱自己係醫生嘅人，我幫你打次針，吉完之後好快咧佢就唉香消玉殒，咁、所以呢個所謂要仔唔要乸係嘛？我兩個仔就蔣介石就即係接濟啦。但係好慘嘅喎，佢哋喺蔣介石中期一生咧到。即係都係 唔認 㗎，係啦，即係佢蔣經國有意識咁樣保持距離嘅，就驚損害咗個聲譽啊。咁所以呢啲不即係呢啲咁嘅所謂露水恩怨咧，有時對下一代嗰個心理嗰個創傷咧， 係好大嘅，好大， 值得咩？ 但係好似係咪即係蔣經國啊，佢亦都有係喺私底下咧照顧咗啊， 同埋一定 呢個 一定有 兩個公子咧。 一定 應該有 的，有嘅有啊，有啊， 但 係 佢哋咧， 有黃星， 佢哋嘅張家嗰啲人咧，佢就唔想歸宗嘅。 呢 個就喺台灣咧，即係嗰個嗰啲文個歷史裏邊咧，都有好多嘅一個論述啦，係嘛？ 係啦， 即係佢哋唔想翻去啦，因為即係學你話齋，如果佢真係有即係個心理嘅創傷咧，呢、這個時候咧都無謂再自己揭起嘅瘡疤啦，係咪啊？ 係嘛？最好玩就仲有呢、這個。赵四小姐咧，先、我哋讲嗰首诗啊，马君武系嘛，赵四风流朱五狂啊，烟蝴蝶正当行，其实就老屈咗 啊。张学 良，赵四点解要老屈佢咧？马君武其实就因为呢、這个，佢知道咧呢、這个张学良捐咗钱，就俾阿张伯苓嘅起南开大学。咁、因为我哋知道马君武都有讲搞呢个广西大学。佢就想佢都 sponsor 佢，咁佢就 reject 咗佢，就唔制。咁於是呢個文人無幸咧寫首詩唱衰佢，咁其實成件事就好荒謬嘅。呢、這個朱五咧有一次就見到啊，即係有一次喺舞會喺天津就聚餐啊，就見到呢個馬君武，就話喂，你知唔知我係邊個？佢話你係邊個？我咪就系你嗰首诗入面嗰个朱五咯， 朱五堂嗰个。 喂，我哋饮翻杯先啦。咁啊，然后哇，佢都吓到唔敢举杯，即刻仓忙离席嘅，系嘛？咁但系呢个赵四小姐的确系对张学良真系有情有义，佢私奔大佬，佢本身佢爸爸赵庆华咧，佢都系交通部次长嚟嘅，同我哋香港有关系噶。因为呢个赵四小姐其实喺太平山出世嘅，系嘛？咁所以呢、這个到佢话要。喺呢段故好過癮喎，講佢咧，即係張學良就話：，我病得好辛苦，你過嚟即係東北嚟探探我。咁其實都係想優惠啫嘛。但係呢個趙慶華咧，佢表面上就不動聲色，就啊好啊，冇問題，你去啦。一上車之後咧，即刻登報脱離父女關係。佢就話咧，即係吾女為自由平等所惑，與人私奔不知去向。其實真係用心良苦嘅呢、這個。即係一個張學良嘅副官回職，佢話冇理由啊！佢哋成家人都歡送我哋走嘅，點解佢一嚟到就話個女唔見咗？因為佢老豆知道呢個張學良啊，好花心嘅。 係。 咁呢個已經有咗呢、這個於鳳至係咪？已經有咗個大姐喺度。咁呢個趙四去到妻不妻妾不妾，隨時俾佢拋棄㗎嘛？張學良換女人換得好緊要嘅。 係。 咁所以咧斷咗佢後路啊！即係我扮嗱。你入你數啊，係人都知佢私奔去咗你度啊，我同佢斬一攬噶啦，咁佢趙四亦都冇退路咯， 系， 所以中期一生赵四冇办法再翻翻去赵家噶啦、嗯。你话即系呢个都要做。 咁事后佢哋系咪系咪咧？因为张学良后来软禁咗嘛， 一路陪咗佢死，陪咗佢死， 一路 咁啊，呢个就无话可说啦。张学良即使系点样花心，佢喺呢一段嘅关系上高咧，张学良都。都 有多少被逼啦， 盡翻佢自己嗰個責任啦，係咪啊？ 所以佢口述歷史，佢話：，唉，我呢次接佢嚟真係論考成絕啊！係啊，佢話我成世人都冇追過女人嘅，只有女人追我嘅。 係， 佢好自豪噶，佢講呢啲嘢係咪？ 係， 但係 咁嗰時梗係啦，佢又年輕又有權又有勢啊！ 你喺東北軍咧，幾十萬大軍係咪啊？俨然一個土國嘅王子， 咪直頭後來做埋。 后尾啊，仲系继承埋阿张作霖嗰个地盘添，系咪啊？咁嗰阵时梗系多女人追啦，投怀送抱好多啦。但系后来佢被软禁之后咧，咁啊嗰段真系再追佢， 所以宋美龄都俾佢感动到啊。宋美龄开头系唔中意佢嘅，即系啲基督教嗰啲觉得即系唔好嘅啲咁嘅女人，即系第三者啊或者咩。但系后来佢哇，真系有情有义，肯陪佢咁耐，二十年， 系啊，唔系讲笑啊。 所以连于凤至都服佢，即系 同埋你冇真系。冚唪唥冇曬所有關係都切斷曬嘅喎，又唔俾人探啊！ 同埋佢愛得真係好緊要，即係佢冇自己嘅個性嘅愛到嘅係，即係譬如哦，你中意捉棋啊，我陪你捉，我學捉圍棋。哦，你中意古董，我幫你採購古董。你中意名史啊，我同你買啲名史翻嚟一齊研究。 係， 哇！你有佢咁嘅 紅顏知 己，你即係以你嘅意志，以你嘅喜好為佢個人嘅喜好。哇！你仲想點啊，大佬？你即係 佢捱得過嗰廿年，你真係要多得呢個老婆啊！如果冇呢個冇啊，即係。 张学良被软禁之后真的修心养性嘅喎，佢呢个人可能 你冇得唔修心养性嘅话，占亦过。你软禁咗唔修养，你走去边啊？ 佢一个男人修心养性，可能就真系对 你谂下， 对佢身边嗰人好大吸引力。 唔系，其实呢个 蒋介石会死心塌地。 阿蒋介石真系好嬲佢嘅，你谂下撤退啊，都要滴埋佢去台湾啊！ 唔杀佢算好啦，即系蒋 唔系咁，佢应承咗啊嘛。蒋介石有呢样嘢，即系佢系几受儒家影响。有啲嘢即係佢應承咗咧，就唔係好似一啲即係其他啲政客咁。咁啊，同埋另外一樣嘢，你殺佢都無謂啦。講真，係咪先？即係佢已經冇曬影響力啦。 張學良自己都有講啊，佢話：如果俾著我啊，我都殺咗佢啦。如果我部下咁樣做啊， 係啊，係一定 翻出嚟。 喂，其實咧，阿蔣介石咧唔殺阿張學良咧就更殘忍嘅對張學良。嗰幾十年咧， 即係你即係話長期監禁斬個死刑喎， 因為佢一個孫立人，你上次講孫立人咧， 佢舒服過孫立人嘅，佢先 好 過 好 過 好 多， 好過好少。但係你囚禁咗呢啲咁樣叱咤一時嘅人物， 喺北頭浸温泉嘅， 佢呢啲人物咧都係好了不起噶嘛，個個性好強噶嘛，你困住佢真係仲慘過殺佢，你殺佢咧張學良就成為烈士噶啦，你唔殺佢咧，佢就喺度做龜蛋。一路咧就系话你出卖咗你嘅老细啊，出卖蒋介石，佢都有咁样嘅一半半嘅评价。 所以咧，张学良咧， 蒋介石真系高啊！ 佢原本系个好男人嚟，佢原本唔系一个咁坏嘅，点解咁花心咧？佢表嫂道佢升仙啊！因为佢表嫂咧系做妓女出身嘅，后来跟咗个表哥之后咧，咁嗰阵时张学良十三岁到嘅啫，十三四岁，即系不通人事啊，就帮佢爸爸咧就即系送啲特产，即系阿表嫂我哋礼尚往来送嗰啲。个表嫂表哥喺咪度啊？表哥唔喺度，咁然后咧就问同佢讲：你有冇读过纪晓岚嘅嘢啊？纪晓岚讲咩啊？即系佢话咧，我生者就不忍。生我者就不敢，其他一切都可以，咁然後就誘惑咗佢咧，咁然後令到佢對女性都有啲興趣。 呢個應該都係野史嚟㗎嘛？ 唔係啊，阿張學良自己講嘅，即係張學良口述就係話佢第一次就係俾個表嫂即係勾引咗上去嘅，佢個處子之身就係咁樣冇咗嘅。 哦， 張學良好中意講自己啲風流豔史嘅，正經嘢佢又唔講嘅，佢本口述歷史，即係嗰啲西安事變內幕佢又唔講嘅。 嗰陣時佢又唔講得咧，佢寫呢啲寫呢啲 嘅時候，我累推一件事咧。有一年咧，我跟个朋友一齐咧访问一个老兵啊，佢到晚年嘅时候，乜都唔记得，佢就记得呢啲历史喎，讲佢同嗰啲俄罗斯嗰啲军官啊嚟中国啊，咁咧嗰个佢有啲家眷嘅，啲家眷同呢个老兵咧话点样咧系有一段风流韵事，所以张学良晚年乜都唔记得，就记得呢啲。 可能呢啲係佢自己一廂情願。 佢話帳面上佢最少有11個女人啊，佢宣稱自己最少啊。佢話佢咁啊，我個人有原則嘅，我唔會用權勢逼人家全部自愿嘅。 佢用錢啊嘛， 宣稱嘅， 用錢用地位呃人啊嘛。 哦，你話齋呢啲口述歷史啊，信唔過嘅有啲嘢。係 啊，冇錯。 唔係即係一定 參考啦，攞嚟參考啦。 同埋即係如果你話講認真嘅研究歷史呢啲，亦都唔重要，係咪先？即係對呢個家國大事嘅影響係好輕微嘅，係咪先？咁啊，尤其是張學良，其實佢喺成個歷史裏面唯一嘅角色就係西安事變啫嘛，係嘛？好啦，今日咧時間夠啦，咁啊，其實仲啊，我知馮天樂啊、詹益光咧預備咗好多好多羅曼史啊，下次有機會， 下次有機會再 有機會再講啊，係嘛？好啦，咁啊，聽晚咧又有我份啊，咁啊星期一，因為馬鼎盛啊告假，咁啊就揾嚟呢個海林同阿蘇適就講呢個皇室啊。是否已經過時？因為英女王啱啱死啊嘛，咁啊英國一路都有噶啦，即係而家歐洲其實有啲好多國家，荷蘭啊、丹麥啊嗰啲仍然保持翻呢個所謂君主立憲嘅制度嘅。咁呢個同共和制度有乜嘢分別咧？邊樣嘢好啲咧？咁啊，聽晚大家可以一齊傾下同埋討論下噶啦。好啦，咁啊呢個時候聽一隻歌先，張敬軒唱嘅叫《塞勒斯的愛》。咩叫塞勒斯咧？真係唔識嚇。咁啊，聽下呢隻歌究竟講乜啦？今日多謝大家收聽，亦都多謝阿馮天樂同 埋 張 敬 軒。拜拜。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停留在這分秒間。遗忘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如啊，潜入跨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除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挽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上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感。共你约定新世界抱。如这信永气氛，如画像片片最真，共你度每一秒至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组，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爱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错失。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爱在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 一起。